阿忠，我陪。管你小清新中口味我陪，管你哪一类加重我陪，都陪都陪。半夜一点的午睡浪漫睡意甜美，清晨五点的晚人登上提早大会，我说前卫地下导演讨论会，我想付出真名，我说拥抱会零下五十度，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，绝对崩溃，生存考验，放上精油深度放松，无意识催眠，问一男二生是慎重排队，比钱更重要的是人与血，管你小众中大中我陪，管你是中